欢迎来到 Travis 的 channel， 这集是迈向美国总统大选系列的第二集。今条片主题是想很简单地讲下两位总统候选人当选会怎样影响全球化和中美在全球化的角色，以及所谓 Rust Belt 的另外五个摇摆州选民的取态。而对于全球化走向这个复杂的问题，我会在未来更加深入地探讨，因为全球化是一条片绝对讲不完的话题。昨晚 NBC 和 ABC 两个电视台分别有 Trump 和拜登的摊开节目。在开始入今天的正题之前，我想先讲一下和摊开有关的话题。以往的第二场辩论 suppose 是以摊开的形式，由现场观众问问题，然后由两位候选人针对这条问题进行辩论。但是今次的第二场辩论，因为拜登以 Trump 有武汉肺炎为理由推了，而 Trump 亦都用不想同拜登隔住电脑芒来辩论推埋，所以今届的摊开就同以往不同，变咗由两个不同电视台的主持人加上两批现场观众问不同的候选人问题。今次我就先不讲两个候选人的表现，我会在下个星期的大选系列第三集讨论他们美国内政政策的时候一次过讲完。而今次有关摊开的话题，我是想解释一下两样香港人不熟悉但很重要的议题。因为以我个人接触范围之内的广东话或者中文评论，都见不到有人很准确地解释这两个议题。在解释完这两个议题之后，我会用这两个议题带回到今天的正题。这两个议题分别就是 fracking 和 packing the court。这两样 topic 自从上个星期的副总统辩论之后，一直去到昨晚的摊开，都经常成为拜登被人问到的问题。但很奇怪地，他的儿子 Hunter Biden 的 New York Post 丑闻是完全没有被人提起到。这件事在多些证据出现之后，我会拍一条片重点地讲一下。由于 Harris 和 Biden 在这两个话题上面的所有答案都非常之模棱两可，又或者立场飘忽，所以经常受到共和党攻击。我会解释一下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行为。首先我讲一下什么是 fracking。 Fracking 的全名就是 Hydraulic Fracturing， 是一样美国最近这十几年技术成熟之后开始广泛地应用在本地开采页岩气和页岩油的技术。我们的地球基本上就是一粒金沙，最里面有一粒钢果，就是地核，中间那一堆樽子状就是熔岩，然后有一层很薄的 crust 就是地壳，而最外面那层朱古力和花生就是海洋和大陆。 Fracking 做的事就是在朱古力那一层转到去 crust 那一层的沉积岩开采当中的页岩油的技术。沉积岩看个名字就知道，即是经过沉积而成的岩石，而大多数的石油都是在沉积岩里面找到。 Fracking 的技术就是它首先会在一个有天然气的位置转转转转转，一路垂直转一个几公里深的井，去到有页岩或者其他沉积岩的位置，然后水平地转多两三公里，之后用专用的仪器在页岩上面打穿一些细窿，然后会在之前转出来这个几公里深的井高压地泵一些特别的液体去到页岩的这一层，利用高压将本身转了细窿的页岩谷到裂开，令到入面的页岩气和页岩油可以渗出来，从而开采当中的页岩气和页岩油。 Fracking 的技术在这十几年的发展，首先令到美国由石油进口国变成一个出口国，美国的石油产业和油价亦都减少了受到因为中东的石油组织和俄罗斯等等国家之间政治角力造成的影响，而且页岩气的碳排放亦都比起煤炭低很多。例如去年的美国就因为用多了页岩气少用了煤，减少了 2.8% 的 CO2 排放。那为什么民主党的拜登和 Harris 一开头都会以支持 ban fracking 来做招来呢？首先讲一下 fracking 对环保人士来讲有什么 concern。 他们认为 fracking 的过程之中，高压地泵下去油井的液体在回收的过程之中有机会会污染到水源，因为这些液体很多时为了防止岩层入面有细菌滋生，会加了有毒的化学清洁剂。然后他们认为美国的页岩油技术令到用化石燃料的成本低了很多，搞到发展可再生能源的诱因少了，大家都认为油价这么便宜不需要急着发展新能源。这两样就是环保人士关心 ban 不 ban fracking 的主要原因。而不要忘记 Harris 都曾经参加过民主党总统初选，两位当初为了讨好支持民主党的环保人士，当然会讲自己支持 Ban Fracking 来拉票。至于为什么去到总统选举，他们就180度转态呢？2016年的选举， Donald Trump 靠住2012年的时候投紧民主党的其中6个州倒戈而赢出。除了 Florida 之外，另外的5个州都是位于 Rust Belt 上面，即是一些曾经是工业中心的地区。这班 Rust Belt 的工人阶级在克林顿带了中国加入世贸，中国输出大量廉价劳工，加上煤炭业衰退之后，煤炭工人和制造业工人的职位少了很多，令到他们的经济条件一直落后于美国其他地方。 Rust Belt 的工人在2016年相信 Trump 可以将工厂带回美国，因此倒戈令到 Trump 靠着这5个州的选举人票赢了当初出卖工人的 Bill Clinton 的老婆希拉里。近这几年随着 Fracking 的技术越来越成熟，亦为这班中西部的工人带来了很多就业的机会。亦因为这样，无论 Biden 和 Harris 怎样攻击 Trump 帮不到班工人，但是由于他们原先为了讨好党内初选的选民答应会 Ban Fracking，这个讲法就会令到他们落得和希拉里一样的下场，失去了同一班选民。因此 Trump 和 Pence 都拎着 Ban Fracking 这件事不断地攻击拜登，因此拜登和 Harris 就在 Fracking 这个议题上面处于一个很尴尬的位置。他们既要讨好这一班靠 Fracking 重新获得工作机会的 Rust Belt 选民，又怕在 Ban Fracking 这个议题上面转态会得罪到党内支持环保议题的选民。而第二样我想解释的议题，就是在 Ruth Ginsburg 死了之后， Donald Trump 在宣布完填补最高法院大法官空缺的人选 Amy Coney Barrett 之后，由 Trump、 Pence 或者其他媒体都开始经常问拜登和 Harris 的一个问题，就是假如民主党赢了总统选举，他们会不会 pack the court。 虽然他们每一次都被答这个问题，但是看到民主党人开始宣传 pack the court 做 depoliticizing the court 的时候，我在这里可以很肯定地帮他们答，他们一定会这样做。什么叫做 pack the court 呢？ Packing the court 就是改组最高法院，但由于大法官是终身任命，对于改组法院的做法普遍推断就是认为拜登会在任内修改大法官人数的上限，将现在的9位大法官上限增加到更多，例如15个这样。美国刚刚独立的时候只有东岸的13个州，土地的规模比起今天小很多，当时有3间巡逻法庭 Circuit Court， 功能和今天的上诉法庭差不多。最高法院的6位大法官会分成3批，分别轮流在这3间巡逻法庭聆讯，直到第二任总统联邦党的 John Adams 在1801年他输了连任的选举之后，在他任期结束之前，联邦党控制的国会通过了一条 Judiciary Act， 这条法案限制了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人数由6位修改成为5位，而将 Circuit Court 增加到6个，而且任命了一班新的联邦法官在 Circuit Court 聆讯，而最高法院大法官就不需要再州居劳顿，在巡回法院轮流聆讯。 John Adams 在下一任总统 Jefferson 接任之前的一晚，又连续任命了几十个服务 Circuit Court 的联邦法官，打算用来限制下一任总统的权力。但这一班半夜任命的法官，就连同限制大法官人数的法案，在生效之前被下一任政府推翻了，而美国大法官人数自此一直很多年都继续维持在6个。随着西部的开放，美国领土增加，而 Circuit Court 的数目也都增加了，每增加一个 Circuit Court， 最高法院都会增加一个大法官的位置，恢复回大法官会轮流在 Circuit Court 到聆讯的传统。直到林肯时代，最高法院大法官人数试过去到10个。在林肯被人暗杀之后，接任总统职位的格兰特将军通过了法案，将大法官人数定在9个。大法官可以自己选择在哪一个 Circuit Court 聆讯，9个大法官的人数成为了一样一路维持到今日的习惯。 注意的是，这里的法官人数限制是由法案规定而没有写到宪法，因此可以通过两院来修改大法官的人数。就好像在罗斯福新政期间，罗斯福 FDR 总统因为最高法院对自己权力的限制，一度想将最高法院大法官人数透过 Court Packing 法案增加到15个，而任命多6个支持新政的法官入去最高法院，但最后因为国会的反对而没有成功到。今次 Trump 在任命完 Amy Coney Barrett 之后，拜登会不会 pack the court 这件事之所以这么有争议性，就是因为现在的最高法院在 ACB 受到任命之后，保守派大法官和自由派大法官的比例去到6-3。在最高法院的人数优势对于两党推翻一些案例的判决是相当有利。例如共和党就一直想推翻 Roe vs. Wade 这一宗堕胎案，而民主党就一直想推翻和堕胎、宗教自由以及医保有关的 Hobby Lobby 案等等。如果有兴趣了解美国社会对堕胎议题的争议和我的看法，可以留言，会选一集深入地讨论。至于我对于共和党选 ACB 做大法官人选的看法，就是我认为他们吸收了上一次任命卡凡纳大法官受到 MeToo 扰攘的经验，今次选的人选基本上，大家如果有听这几天国会的聆讯的话，ACB 基本上是一个没有破绽的人选，他在法律界的成就和声望也都很高。基本上你听到民主党参议员对于他的质问都是问一些很无聊的事，例如问他反不反对白人至上主义，又或者一些社运小清新出来 Twitter 抽水笑他对环保议题没有认识，其实都挺无稽，因为完全没有人挑战他作为一个大法官人选应有的条件，即是他对于法律的见解。假如拜登真的当选，他很可能会以共和党保守派打算推翻刚刚所讲的一些案例，又或者共和党想操控法院这些理由，为之后的参众两院选举做宣传。假如民主党同时赢到两院和总统，他们就可以将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人数增加到史无前例那么高，阻挡共和党上诉之前的判决。那就会有什么影响呢？当然最有可能的就是对美国长期以来维持的司法制度造成破坏。委内瑞拉和土耳其之所以会成为今日的独裁政权，都是由查韦斯和埃尔多安修改最高法院大法官人数开始。民主党在 Pack the Court 之后，很大机会会将首都华盛顿特区和波多黎各分别立为新的州，这样会对他们将来的总统选举非常之有利。但这些其实都是比较长远的推测。对于选情而言，我认为拜登和 Harris 被答 pack 不 pack the court 的确是有机会会打击到小部分学历比较高的选民投票意欲，但是足不足以影响到选举，我认为不会，因为太长远的东西对于选民投票来说并不是最关心的事。在副总统候选人 Kamala Harris 上个礼拜的辩论期间，在回应彭斯询问他拜登会不会 pack the court 的时候，他就说林肯总统在1864年的连任选举之前的27日，当时的大法官 Roger Taney 死了，但是林肯都等到连任成功才任命自己的大法官人选，因此 Trump 在大选之前任命大法官是不尊重民意。这一 part 其实看回历史，并没有证据显示林肯这样做是因为他需要国民支持，而他在11月选举赢了之后也没有即时任命新的法官，反而是等到12月。为什么林肯会等到12月呢？原来当年的7月到12月，当时的国会是休紧会，所以10月的时候根本没得开会通过新的法官人选。换言之，林肯拖延到12月才任命大法官的动机，由时间上来看，其实跟他需要国民支持是无关。而 Trump 在这个时候任命大法官对于选举会有什么影响呢？摇摆州之一的 Wisconsin， 当地的法院宣布了重新点票的程序是可以一直持续到11月9号。而现在全美国有关选举的官司已经有接近300宗累积了， 兩黨都分別準備好自己的律師團隊來打這一場仗。如果今次的選舉重演回當年小布殊對上 Al Gore 的情況，要靠最高法院來決定關鍵州份的選票，保守派大法官在最高法院佔多數，就會對 Trump 相當有利。但不說拜登 Pack the Court 對於美國制度的影響，只說 Trump 在任命 Amy Coney Barrett 填補最高法院空缺這件事，對於今次大選的選情有沒有影響，例如他的人選會不會幫他拉到票，又或者他這樣的行為會不會令到他流失了一班中間派的選民。最高法院審理的案件多數是以州政府成為被告或者原告一方的案件，又或者涉及領事和外交官員，又或者是跟憲法有關。正如我剛才所說，對於大部分選民來說，最高法院對於自己的生活實在太遙遠，所以對於選舉的影響其實真的不會很大。實際上 Trump 之所以要這樣做，他是為了爭取共和黨內部的建制派支持，而不是一個向大眾選舉拉票的動作。好了，我們剛剛講了 fracking 的藍領工人，也都講了法官的任命，亦都講埋林肯任命法官，不如就用藍領工人同埋林肯嘅美國內戰引入今日嘅主題，全球化同埋美中嘅關係。幾日之前 ，USA Today 有一篇專欄文章講美國再次發生內戰嘅危機。文章講到依家嘅美國國內係有史以嚟最撕裂嘅狀態。不如首先回顧一下美國內戰嘅成因。美國在1776年立國，1787年議會通過了法案，在西北部拓荒成立的新州份禁止奴隸買賣。去到19世紀，北部的州份開始禁止畜養奴隸。去到1819年，簽訂了一條叫做 Missouri Compromise 的協議，在美國地圖上面畫了一條界，這條界以北開發的新州份禁止畜奴，而這條界南方的州份就可以繼續畜奴。一直去到1880年发明了人造纤维之前，棉花是一样非常值钱的经济作物。棉花当时要靠人手将棉的纤维由种子之中抽出来。南部畜养奴隶的州份靠着有大量廉价的奴隶，农场的主人可以大量地种植棉花来赚取暴利。至于南部的奴隶在哪里来的呢？当时的西非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人在布里斯托的港口坐船出发，去到西非的公司，船上面装了纺织品、子弹、火枪和冧酒。他们用这些物资向非洲的食人族部落领主买起他们打赢其他部落之后俘虏回来本身是煮来吃的奴隶。而这班部落的领主又用他们和英国人换回来的火枪和弹药增加自己的战斗力，捉更加多的俘虏回来换更加多的商品。英国在非洲的公司就将这班奴隶卖去大西洋对岸的美洲，美洲的农庄主人就将这班奴隶生产出来的棉花和蔗糖等等农作物卖回去大西洋对岸的全个欧洲。例如当时莫扎特就很出名喜欢喝蔗糖水。我们镜头转一转，1990年开始，美国带头的西方企业去到中国设厂。2001年克林顿总统正式将有大量劳动人口的中国带入世贸。中国资本家靠着出卖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利用在本地设立的血汗工厂，靠着一班三和大臣996工厂妹，将由血汗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卖回去西方。中国这班极廉价的奴隶成本极之低，竞争力极之高，他们抢走了美国蓝领工人的饭碗。原本美国中西部发达的工业地带成为了生锈的 Rust Belt。 回去南北战争之前，当时南部的畜奴州靠着极低的成本赚着极高的利润。本来1819年在 Missouri Compromise 签署的时候，北方的自由州认为南方的农庄主人会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和人人平等之类的信念慢慢演变废除奴隶制。 但是南方的奴隶制并没有随着时间而消失。有一部分的黑奴，例如 Frederick Douglass， 不甘心再做奴隶，走佬去了北方的自由州。北方的商人认为自己是做公平贸易，又要顾班工人的利益，根本没办法和南方那一班不用理会奴隶利益的庄园主人竞争。北方反对蓄奴的声音越来越大，但是南方的庄园主人一直赚取暴利，根本没打算废除奴隶制。克林顿为首的拥抱熊猫派在90年代原本打算以资本主义令到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提升，令到这个红色政权慢慢和平演变，成为一个认同西方价值观的文明国家。但是在中国商人靠着中国特色的奴隶制度赚取了暴利之后，根本没打算演变成为一个文明国家。相反，他们靠着赚回来的美金去一班更加落后的国家输出自己多余的劳动力。全球化商人和主导全球化的克林顿新民主党也都享受着这个中国黄奴买卖带来的巨大利润。再回到19世纪，这个时候林肯的共和党出现了，将这个累积了几十年的冲突，到底联邦政府的自由秩序定是州拥有的自治权比较正确呢？州政府应不应该受联邦政府的控制？这个矛盾的爆发导致了美国内战的爆发。看回 USA Today 这一篇专栏，今日的美国陷入内战的边缘，背后导致美国人民撕裂的当然也是在海外靠着奴隶制获利倡议全球化系统的克林顿民主党，以及要瓦解全球化，将全球化抢走的工人饭碗带回去美国，令到美国再次伟大的 Trump 反建制集团之间的冲突。 NBA、 迪士尼、 Nike、 Apple、 Amazon 这一班靠着中国劳工赚紧大钱的公司在中国议题上极度软弱，比起中国的市场，更直接的原因是他们需要进入中国使用他们廉价的劳动力。而 CNN、 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等大报，即使不是直接受惠于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亦是受惠于这个由中国血汗工厂为中心，将欧洲、亚洲、美洲连接起来的这个21世纪布里斯托港口全球化奴隶买卖系统。这一班国际化的媒体和其他地区的媒体，例如踢爆 Hunter Biden 丑闻的 New York Post、 Washington Examiner 等等小报，他们的立场是完全相反。这个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他们背后的利益结构不同。2016年，正当全世界都以为 Bill Clinton 的老婆会成为美国第45任总统，一班因为克林顿带中国进入 WTO 而搞到失去了工作的工人阶级倒戈相向，选择了相信声称会将工作带回去美国的 Donald Trump。 Trump 的胜出令到他知道自己如果要连任，就必须要肩负起摧毁全球化系统的责任。事实上， Trump 的商人技能的确是非常之有效地帮他达到这个效果。这里我不是说那些他是商家佬，所以他只是看钱这种肤浅的见解，而是 Trump 对于自己在商场打滚多年的造雕技能非常之有信心。他商界出身的这个身份有利于他和其他国家在谈判的时候绕过一些全球化组织的多方谈判，例如我上一次讲过的北韩六方会谈，又或者 NAFTA， 他很直接地和当中的国家 one-on-one。 比起多国之间的谈判，有 Trump 风格的单对单谈判，以美国的绝对国力优势可以在当中得到更加多好处，而且亦都间接令到一班一直以来因为全球化而成立的组织变得相当之多余。Trump 的单对单谈判模式加快了全球化组织的崩溃。假如肩负这个责任的不是 Trump， 而是其他传统风格的政客，就不会有他这么显著的效果。但是 Trump 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有没有将工作带回去美国，两党有不同的数据各说各话，相信知道真相的只有在中西部的工人阶级选民。 是不是将工厂由美国撤出，消灭了中国的血汗工厂，劳动力的需求就会回去美国呢？在美国内战结束之后，棉花的价钱去到天价，棉花的需求令到棉花农场转移到去埃及。林肯解放了美国的黑奴，但是埃及的地主就靠着一批新的奴隶发了大财。当时埃及的统治者 Ismail Pasha， 他靠着在棉花市场得到的暴利，和尼罗河上游的埃塞俄比亚打仗，想得到更加多土地来种植更加多的棉花。但这个时候，英国的科学家发明了人造纤维，棉花的需求大大减少，埃及因此还不到打仗超支的债务，逼不得已将苏伊士运河卖了给英国人，导致了几十年之后的苏伊士运河危机。但这个是后话。同理， Donald Trump 针对中国的政策令到全球化企业开始退出中国，但是不代表劳动力的需求会回流回去美国，而是会寻找另一批廉价劳动市场，例如菲律宾、印尼、印度等等。因此 Trump 如果要为国内工人制造就业机会，他需要靠的是国内能源产业和大的基建项目，例如 fracking 和起围墙之类的项目。因此我不觉得继承民主党全球化政策的拜登能够重新得到 Rust Belt 工人的选票。在中西部摇摆州的工人选票的确要看 Trump 执政这四年受惠的实际人数有多少，以及他的内政政策对于工人阶级有多么吸引。接下来半个月的 Stimulus Bill 签不签得成，亦会是对于未投票的低收入或者失业的工人阶级有很大的影响。下个星期我会讨论一下 Trump 和 Biden 的内政政策，例如税收政策和经济政策。而在再之后，我会对全球化这个议题更加深入地探讨，当中会涉及联储局的政策、美国内部两党的矛盾和中国内部的矛盾等等。对于这些话题有兴趣又或者喜欢这条片的话，记得 like、comment 和 subscribe 和 share 给你的朋友。我们下条片见。